长流，只怀着某种意志，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驰流流流，始终坚持，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天空前事，雷霆来时，它都长流。我怀内那些爱，眼中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驰。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道吗？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拥。 开始我哋节目咧，就有蔡玲玲啊呢一首《细水长流》啊，开始咗今天嘅清晨爽利。今天系五月十号，农历咧就系三月二十九日。咁啊，眨下眼三月份啊，即系农历计啊吓，又就嚟过去啦。明天咧就系三月份嘅最后一天，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先系四月初一啊。今日天气方面咧，望一望个温度已经系非常之热啦吓。咁呢几日咧，大家都感觉到嗬，有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系32度啦。哦，见到30再多啲零头啦。咁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局部地区都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清晨五点钟嘅时候，温度已经27度，相对湿度83%。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是属于甚高 啊！圆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忆掉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扰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 规矩，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 小朋友嗰啲声音真系天真可爱吓，细小嘅时候咧，小朋友仔咧都会黐住妈妈，乜嘢都系妈妈妈妈吓，好多大小事务咧都系妈妈。但系大个嘅时候咧，就可能咧又会发觉咧，啊，佢哋真系因为大个啦嘛，大个有自己嘅个性，就未必如系喺小朋友嘅阶段、成长嘅阶段嘅时候咁听你话。喺父母嘅心目当中咧，又好似觉得佢哋系唔及以前咁乖啊，下下认罪啊咁样，咁呢啲矛盾啦，一定会经常出现啊。其实好多时啊，将心比己，睇翻自己嘅成长阶段咧，你就会知道啊，你嘅下一代咧又系咁样嘅对你，但系咁对你咧，又并唔代表佢哋唔锡你嘅，只不过咧，佢开始有佢哋自己嘅个性。有佢自己嘅睇法，只不过同你可能有异嘅时候咧，咁就大家有一个争拗点啊。咁所以咧，可能系一啲爸爸妈妈心目当中咧，都系好怀念系子女喺 B B 嘅阶段，一路成长嘅阶段，又听你话嘅阶段，俾你拖下手仔嘅阶段咧，系好温馨嘅。咁所以喺小朋友嘅时候都系得。即系咁多人中意啊，到爷爷嫲嫲，即系做爷嫲、爷爷嫲嫲或者公公婆婆阶段嘅时候咧，你会更加锡啲小朋友仔。咁其实系呢个成长嘅阶段咧，系大家都系公平嘅。你会发觉系即系下一代对你可能冇之前咁好嘅时候咧，到佢有下一代嘅时候咧，佢又会感同身受。养子又方知父母恩，又知道做父母嗰种感受。其实咧，讲到尾。都是离不开，都一定有个爱字在这里。妈妈对小朋友对子女的付出是会无条件的不计较，只要你心中有妈咪。那也希望各位做人子女的小朋友大人们去到大个，当你自己都做了人父母的时候，对妈妈都是这么敬重。B B 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一张白纸，全靠就系父母悉心嘅教导。一对好嘅父母，一定会教出有用同埋对你孝顺嘅仔女。 摇篮正轻轻在摇荡，宝宝你好。 实在幸运，皆因今天的你是个初生，日后就会知世间甚幸运。今天好多欢笑声，你又可我相衬，下朝你要面对世界上到处仇恨。当你长大少没追问谁 一个新手妈咪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阶段，但是都是一个摸索，是自己人生路上的其中的一个阶段，学习一下怎样去做人父母，怎样去爱惜下一代，怎样去栽培好好的下一代。在做新手妈咪的阶段，一定会有很多的想头，同埋或者两夫妇之间呢都有不同的一些是教导仔女的意见，在这里当中也都有一个磨合。刚才的是李允明所唱卢国沾词《摇篮曲》。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添白感。一生把我任，有若明灯驱黑暗。念往昔 纵乱洗度情深，尽孝守本分，此生尽照父分，挂念慈亲悲不禁。送暖洗度情深，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 歌颂父母的一首歌曲啦，咁啊，一门四杰啦吓，许冠文啦，许冠杰啦，同埋另外一啲兄弟，对佢哋嘅父母咧都系感呢个心恩啊，亦都系自己做好自己嘅时候咧，就系对父母嘅一种嘅报答，父母恩。咁呢只歌咧听落去咧，其实系起码起到一啲嘅感动嘅作用，希望系感染听心机嘅朋友，希望我哋每一个其实都要感恩，感父母恩。父母爱锡子女系真系无微不至嘅，所以当中听见一啲虐儿嘅个案，就有时真拗头，好多个问号，点解会咁吓？ 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蓑衣半杂雨里并又起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呆，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又觉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错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呆，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又觉爱 Brenda 卢奕美泥路上，新闻后见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未见受控，中国红十字会透过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向印度红十字会提供100万美元现金援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表示，除了现金援助，首批援助印度的抗疫物资包括100部制氧机和40部呼吸机，昨日早上已经由成都运往印度班加罗尔。印度连续四日新增超过40万宗确诊个案。印度国防部将会招募几百名前军方医护人员协助应对疫情。首都新德里宣布延长封城期限。印度医学协会呼吁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实施全面和有计划的封城。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共7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一名男子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一个生日派对入面开枪射杀包括女朋友在内的6人，之后再吞枪自杀。暂时未清楚行凶的动机。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在今个星期开始的穆斯林传统节日开斋节停火3日，所有战士都会停止对敌人的进攻行动。阿富汗近期局势恶化，首都喀布尔一间中学星期六发生爆炸，造成超过60人死亡，大部分是女学生。虽然阿富汗政府指责是塔利班所为，但塔利班否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部分家长就为逝世的子女举殡。随着美国和北约准备在911事件20周年前夕撤走所有驻阿富汗的军部队，当地暴力事件正在加剧。中国外交部呼吁外国在阿富汗的部队切实考虑阿富汗和地区人民安全，以负责任的方式撤离，避免为当地人民带来更多动荡和苦难。回来本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说，已经向警方申请在维园举办六四晚会。支联会会坚持在维园燃点烛光，即使警方反对集会，亦不能够反对他在街上手持烛光。对于近日有团体退出支联会，周幸彤说，本身有会员团体以议员办事处身份加入，有关议员办事处不再存在，所以退出。他又说，支联会会员团体由超过200个跌至不足200个，否认出现退会潮。支联会在旺角设立街站和派发蜡烛，呼吁市民下个月4号在晚上燃点烛光。摆街站期间，警员一度到场，指支联会的街站未经批准筹款。支联会成员收起筹款箱之后，警员离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和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早晨象征着希望，象征着美好的新开始。袁翠霞希望透过美妙的音符，为你每日注入正能量，迎接新挑战。 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娘娘啊，已经是四更天啦，你快啲去休养生息啦。 小乐子，哀家自有分数啦，我要等。 等？我劝娘娘你都系唔好等皇上啦。听讲佢今日去咗永宁宫度揾黎才人啊。 大胆，哀家只不过系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嘛。 小人多口，咁我帮你开定收音机，预备定香茶俾娘娘你听歌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都啱啱起身系嘛？欢迎自己迎接呢个晨曦嘅开始吓，咁啊一只之计在于晨，朝头早系比较宁静嘅时刻啦，可以谂一谂啦，自己今日有啲咩做啊，有啲咩或者棘手嘅问题咧，喺清晨而你又清醒嘅时候咧，都可能会谂一谂啦，就通一通啊吓。嗱，今日咧就系五月十号，农历咧就系三月二十九日，寻日咧就系母亲节。呢、这個節日咧都唔需要提咧，都知道噶啦。咁啊，喺市面嘅食肆咧都真係都幾旺盛啦，好多地方有啲話 book 唔到台啦咁樣。咁其實咧冇乜所謂，我覺得都係隨心所欲呵。去到邊有位咪食咯。咁最主要咧就係一家人齊齊整整。咁啊，尋日亦都喺網上咧有一條片段咧，就係、是、一圍台咁樣。其實嗰度咧就好多人喺度飲飲食食嘅，就好多圍台嘅。其中一圍台咧就係、是。初而口角繼而動武咁樣，哦，真係好粗魯，係都不留情面地啊！點解會即係飲茶會係打交嘅咧？咁大家都好懷疑，第一時間就諗，咦，母親節去飲茶鬧交？但係其實再細心睇下咧，亦都有人係去再去 search 下，到底呢條片係咪真係先？係咪喺香港嘅先？因為見到咁多個茶客，咁多圍台。嗰圍台裏面起碼有十個八個喺樹嘅。而家係呢個限聚令嘅時候，係冇可能喺香港。咁首先咧放下心頭大石先啦，唔係我哋香港人有咁樣即係咁粗暴嘅一個行為先。而大家亦都冇戴口罩嘅，咁所以心水清咧，你會睇清楚條片咧。嗯，係啦，如果最初你冇去思考嘅時候咧，你就嚇有咩事啊？哎呀咁啊，即係好多好多。嘅一啲嘅説話會出咗嚟啦，但係其實原來啲嘢咧，你挨後睇一睇咧，冷靜落嚟咧，咁你就睇下事件嘅真相，咁係唔喺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出現嘅，咁係咁多人十個八個嘅時候，我哋嘅限住令都自己嚴格去遵守，都有個自律嘅，就算你喺私人嘅一個聚會喺屋企咧。有十個八個以上咧，有啲人咧都會係自動覺得係應該要戴翻個口罩咧，就比較安全一啲。咁啊，講翻話，尋日呢個假日母親節啦，咁啊，大家係應該開開心心過咗一個母親節。假使間係真係你冇仔女同你去慶祝嘅話，可能都會得到諒解嘅，就係、是、有時間又好忙啦，或者約定唔係喺母親節嘅正日嗰時去慶祝，遲少少啦，冇咁多人咧就會好啲。咁就嗰種心情咧，你就會好過啲。千祈唔好俾周圍嘅環境影響你自己啊！五月份我哋就記得有母親節。五月份對你嚟講仲有啲咩重要呢？五月份我就一定會諗起呢一首歌《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dreams were tall.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ut guess who cried come first of May.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First of May, Bee Gees 是来自一套电影《两小无猜》，哇，里面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包括了有 In the Morning, Melody Fair, 有 To Love Somebody 和 First of May 啦，这些全部是很好听的歌呢，就来自这套电影。而看回资料呢，哦，这套电影呢，就是不知不觉间原来有50年的历史，就是1971年的时候呢是播映的。当时这个是即是两小无猜，男女主角呢都是即是少男少女来的。而男的呢就那时是当时得令麦里斯德，又红又靓仔。眨下眼原来都去到50年的一套电影，仍然是回味好金的一套电影。里面有，如果你有看的时候，你都在那个年代去看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回忆。在咁多年嘅历史里面，总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又或者係当时呢套戏上映嘅时候，你同边个去睇呢一套戏呢？ First of May， 5:43，陈美玲《五月荷花》。 那日谁在荷塘伴我摘荷花，五月明艳夕阳下。那日谁在墙提问我住何家，背着人坐月明下。恨那一天不答他，如今分别了，懊悔不向他倾诉心中说话。五月明媚，荷塘又再摘荷花，在夕阳下，朗月明亮，长堤上再度寻他，纪念前事泪儿下。恨那一天不答他，如今分别了，懊悔不向他倾诉心中说话。倾诉 陈美玲嘅五月荷花，早晨，今天是5月10号，农历是3月29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有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噶。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吓，陈百强嘅《念亲恩》。咁头先讲咧，就话喺一个饮茶嘅地方咧，咁啊饮茶嘅茶客咧就大打出手啦。点解咧？咁啊睇翻咧，即系一啲嘅报道咧，就其实系亦都系因为母亲节啊。有两个孝子啊，就为咗争一个台啦，就请妈妈食饭咧，就因为咁样咧而打起上嚟。呢件事件咧就发生咗喺东莞嗰边嘅。唉，其实咁样样，咪令到妈妈唔开心，本来高高兴兴嘅，最后咁样真系，唉，始终都系不欢而散啊！有嗰个感觉系好唔开心嘅。诶，同埋斯文人无需咁样嗬，冇搵唔到台，咪去转去第二个食另一间嘅食店都冇乜所谓。最紧要就系和和气气。 喺度谂翻下，其实人有啲时候咧，你控制唔到自己嘅脾气嘅时候，好容易会做错事。呢、这个都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控制情绪。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未思，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中，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吹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13分，我哋刚刚听嘅系罗文嘅《亲情》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一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兴身边咧，就喺钟仔钟志光啦。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就预告就话讲《论语》，咁啊论边篇呢？ 我成日都同大家系推荐《论语》嘅，即嗱点解推荐《论语》呢？有个原因咧就系我又懒人嚟嘅，咁我唔知道各位听众有冇人懒得过我啦吓，咁啊 点样懒法先？ 相信都未必有嘅，即系懒嘅原因咧就系觉得哇，有时有啲嘢好长咧。哇，好嘥時間喎！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咧？而家喺譬如好多互聯網啊，好多嘅社交媒體咧，都不停咧係掟好多嘢出嚟俾你睇嘅。通常咧長過三分鐘啊，我唔睇， 就唔睇啦，寧願唔睇。 寧願唔睇，因為嘢太多啦。哇！你要我睇十分鐘，唔係啊嘛。 喂，同埋係咪可能你係一個都好心急嘅人啊？ 啊，會係啊，你講得啱啊。 係咯，就先至會咁樣冇乜耐性咯。 係啊， 但係如果你睇戲又唔同喎，你預咗個零鐘頭就預個零鐘 係 咪啊？ 不過又咁講啦，最重要就係有冇興趣啦。嗱，最近咪好中意話用一個 Zoom 嘅教學嘅。 嗯。 咁因為較早前咧，我都上過一啲 Zoom 嘅堂啊。咁我自己咧就好接受，好正。嗱，點解我覺得正咧？就因為以往你喺一個大嘅講台入面咧，老師就會喺前面啦。咁其實咧就相對就係比較遠啦。咁第二咧，佢會有啲 PowerPoint 嘅，咁啊 PowerPoint 打上去。咁但係因為都係遠啊，你唔係好睇得清楚啦。咁但係用 Zoom 咧，我試過感覺咧，哇，好正喎！ 即係好清楚啦嚇， 好近距離啊嘛。你無論用 iPad 睇、喺電腦睇，甚至無手機都得㗎。咁你擺到好近都得啦。咁個影像係好清晰啦，需要嘅 PowerPoint 亦都喺電腦度喺個畫面度顯示出嚟。咁你又可以即時抄低又得，係好正嘅喎。雖然長時間三個鐘，咁我覺得冇問題喎。個零鐘教授又俾你唞一唞，係好好喎。嗱，不過我明白嘅呢、這個只不過係咧，我哋第一個專注力比較夠啦。第二咧就係嗰個題目係有興趣嘅。咁你願意咧係花時間喺度，但係相對於一般中學生，特別小學生，你點要求佢坐咁耐咧？ 係啊，其實會覺得悶㗎，係啊。 即係所以其實好慘，我諗喺呢個形式上面咧，希望疫情盡快過啦，大家就係真係實際翻學啦。因為喺呢段日子 ，Zoom 去教學咧，令到老師啊百上加斤。 其實係啊，佢要做幾多準備功 夫好多嘢，但係背後個效果係咪咁好咧？唔係話老師出咗問題啊，而係喺學生方面嘅接收，佢有冇咁嘅專注力咧？同埋亦都係有啲學生可能佢家境清貧啲，未必一定咧係有咁多嘅器材。咁當然我明白有好多學校都好好嘅，好多學校咧係主動去借啲器材俾學生嘅。但係咁又係加重咗老師嘅行政工作咯。 不過咧點都好，經過呢個疫情咧，其實大家都係學多咗好多嘢，見多咗好多嘢 嚇。冇錯冇錯。嗱，你講到學咧，其實今日咧我就係主要同大家喺《論語》咧睇睇季氏啊，季氏其中第九章咧都係同學有關嘅。 係 嚇，個原文就咁講噶，好簡單嘅啫。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思為下矣。咁呢度咧，孔夫子咧就一個語錄嚟噶啦，即係喺《論語》，大家知道咧，佢嘅學生咧將孔夫子咧日常教佢哋嘅各方面咧，就係輯成啲語錄出嚟。 係 語錄者也咧，個好處咧就係短。 所以呢啲就啱你睇啦。 啱睇，同埋咧，佢未必一定咧係每章或者每一節咧係絕對嘅關聯嘅。即係我睇完呢節啊，嗰一個段落啦。誒、哎、呢、這個正正咧，好似而家我哋嘅電視劇《開心速遞》咁樣， 冇錯， 因為係唔需要話你專注。我今日睇完，一定要聽日追嘅。我今日睇完，聽日唔得閒，後日先睇。哦，原來冇影響嘅喎。 咁所以嗱，呢套劇咪好受歡迎咯嚇、啊！我隨時加入嚟睇都得嚇，唔、啊、需要追劇情。而喺嗰段時間咧、啊，一班人咧開開心心咁有一晚啦、 啊。 有時又見到鐘仔你啦，阿佳叔係咪？ 即變咗咧，即我講咧個優點就即係正正係《論語》咧呢個優點嘅，即你每一章一節咧係可以學到少少嘢，又唔係好沉重嘅嘢嚟嘅。好似正如我哋今日咁講啦，呢一節咧季氏第九章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唔需要咩注釋咩注解。 冇深嘅字嘅，咁、 嗯、 只不過係你點樣去體味當中含義啦。 好， 佢講咧，生而知之者咧就上也。咁呢個生而知之咧，即係話我哋與生俱來有啲嘢咧，如果你係一出世就知嘅、 嗯， 哇！咁你真係上等人啦嚇。嗱、啊，不過呢度咧，我覺得咧就要有一個注腳啦。咁呢個生而知之咧，理論上唔會係講啲技能嘅嘢，係、 嗯、 嘛？你有冇一個小朋友一出嚟？咁佢點會喺應用技能上面咧，係一定即刻識咧？ 咁或者係佢天資聰穎嗰種係咪啊？ 係，你可以咁講啦。即係其實咧呢度咧就涉及到咧有個學嘅問題啦、 嗯。 即係其實咧呢一章咧，孔夫子同我哋講學咧，其實佢唔係話絕對講一啲技能嘅學，即係唔係話講我哋啊點樣去有計數嘅能力啊，學做詩詞啊，學寫字啊，唔係呢樣嘢，而係講我哋日常嘅待人接物點樣處世做人嘅學。 嗯， 你谂下，生而知之者上也。咁你点可能一个小朋友一出世即刻揸支笔写字呢？ 系， 哇！呢、這个如果有嘅朋友啊，一出世就能够揸支笔写字啊，佢点止系叫神童啊？啊，你谂下，系嘛？冇可能噶嘛。咁但系点解佢话生而知之者上也呢？即系我谂呢个咧系会系佢讲紧咧啊，佢能一出世咧，佢已经咧系。感受到好多人情世故嘅嘢，好識做嗱。當然啲好識做咧，就一定要佢顯現到出嚟嘅時候。 哦，咁啊，梗係應該大啲嘅時候咧，就發覺啊，佢好成熟喎，啊，好生性喎，嚇咁樣嗰啲。 譬如孝順父母啦， 係啦，係啦， 你睇到一個小朋友咧，可能好細個嘅時候咧，已經係對人好有禮貌啦， 嗯， 好細個咧，願意同人分享啦，嘢食又分俾人食啊，或者對父母係好好啊。幫屋企做嘢啊！嗱，從佢一路成長咧，係顯現得到嘅。呢、這個咧就應該係屬於生而知之啦，即係未必一定係人哋教你講俾你聽，而一路你成長咧，你感受到。咁、 嗯、 不過咧，呢、這個生而知之咧，呢、這個我個人嘅感受啊，就可能咧家境越清貧嘅咧， 就識 佢越了解呢個民間嘅疾苦啊、嗯。即係如果你諗下，如果一出世就飯來張口，衣來張手，咁未必一定係佢錯嘅喎。佢家庭環境咧一路係有咁嘅能力去供養佢，咁、嗯、其實某一個程度咧，就可能令到本來咧佢有生而知之嘅能力啊，但係因為客觀嘅環境， 係啊， 咁所以我諗總嘅嚟講咧，嗰、那個成長嘅環境咧係好重要嘅。咁我記得我哋細個咧係住嗰啲七層寫字大廈，咁、 嗯、 大家同期成長嘅朋友咧，其實都好刻苦嘅，即係刻苦意思咧就要幫屋企做好多嘢嘅，譬如擔水啦，因為屋企即係冇浴室冇呢個水啊嘛。 我以為你話四日供水一次嗰只、 啊，即係供水嗰啲就另外啦。即係你恆常咧，你都要去水喉度咧，譬如擔一擔水翻嚟啊咁樣用嘅。即係我見到同我。同齡成長的朋友咧，好多都會咁做嘅。 當時啲細路仔咧，個個都比較生性，比較乖嘅。 同埋咧，家庭環境唔係話個個都好好啊。咁、嗯、甚至乎有啲屋企兄弟姊妹多嘅咧，年長嘅即係做阿哥阿姐咧，可能冇乜讀書機會啊。咁佢哋咧好早咧就去咗工廠啊，或者投身社會。不過你睇到佢哋都好上進啊。通常呢啲咁嘅人咧，佢夜晚一定讀夜學嘅。 所以嗰時興夜校啦，嗬。 係啊、嗯，所以唔係一定冇出路嘅、嗯。我見過，亦都知道識到有啲朋友咧，細個時候就咁樣啦。啊，屋企環境唔好，咁所以佢早出嚟做嘢。但係佢跟住憑自己嘅毅力咧，係、 嗯、 一路再讀翻夜校，做到銀行經理又有社工好高級嘅，我都見過。即係呢個其實咧，成長環境可能對佢有啲影響。好啦，嗱、這、呢個最上等咧，唔係話我哋人人可以嘅。咁呢個咧。只是说啊有啲咁嘅人真好啦。 嗯。 但係能够学而知之者呢虽然话次也咋喎。咁其实我觉得呢都唔错㗎啦。直情係你话生而知之者上上也学而知之者呢上也我都觉得可以嘅。 呢度就讲次喎。 係啦佢次意思呢就唔係唔好都好嘅。咁但係喺我觉得呢即係你能够学而知之呢都已经好㗎啦。 嗯。 咁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真係要透过学呢先知識好多嘢嘅，咁當然呢個學咧，頭先我講過啦，唔係話一定係技能嘅，咁但係呢度咧轉化去到某嘅程度咧，當我哋接受到教育，特別係而家咧，即係教育普及咧，當你喺受到教育之下而識好多嘢咧，你能夠係掌握得到咧，其實都唔錯嘅。 嗯， 又令我諗起咧，最近咪好熱潮有個叫做《尋人記》嘅電視節目嘅， 係嘛？ 咁其實呢個節目咧，我自己覺得唔係新嘢嚟嘅， 嗯， 因為喺新聞部咧。之前我都睇過類似嘅製作， 嗯、 不過唔係叫做《尋人記》，當時佢可能用嗰啲新聞專輯嘅形式係表達出嚟。 不過呢、這個咁樣將擺咗落去一個都叫做黃金嘅時間，用半小時去做，又即係變咗個程序上咧又詳細啲，你又覺得佢個追看性係好好嚇。 為呢個係其中咧，你可以講咧就係個宣傳做得好啊。 係啊。 咁嗱，點解我提呢個問題咧？ 嗯。 就係、是、較早前咧，我喺互聯網咧係睇過 TVB 以前一個新聞嘅製作，佢就係、是、其實就係呢個手法啦。係。新聞追蹤，佢追蹤人物嘅，就追蹤邊個咧？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咧？細個嘅時候咧，我細個嘅時候啊、 嗯， 就有個叫輝仔， 係 經常上歡樂今宵。佢係咩咧？ 係咪 心算？係啦，心算好犀利嘅，即係你噏一扎數字加減乘除咧，佢係快過計數機嘅。 有啲印象 係嘛？嚇咁、呢個咧，其實佢就生而知之啦，真係佢與生俱來咧有心算嘅能力， 嗯、 所以佢好快去掌握得到。咁但係從嗰個新聞追蹤睇到咧，原來佢日後嘅發展咧喺學業方面咧唔係咁順利嘅、 嗯， 因為佢嘅能力咧係計數嘅心算出色嘅啫，但係其他嘅理解啊。或者係語文方面咧，其實佢都要從頭開始學習。咁可能喺客觀環境咧，令到佢唔係話學習得好好啊。咁、所以佢日後咧喺嗰個學業唔係話好突出啦。你諗下，哇！原來佢計數咁叻，佢日後個數學科一定係哇攞 A 啦，或者好好啦。原來唔係。嗰、那個新聞特輯咧，正正就係、是。而家我哋睇嘅《尋人記》咧，其實當年咧新聞部都有做到嘅。咁呢個咧，即係其實咧就話講到我哋學而知之咧，你真係要用心去學。並唔係話因為你天資聰穎咧，你一定要學到嘅。咁呢個咧，其實學唔學到咧，某個程度要睇你用唔用心啦。咁但係呢個都唔錯嘅喎，嚇、能夠學而知之唔錯。 好啦，咁啊，跟住話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係啦，又爭啲咯喎。 嚇，困嘅意思去 遇多啲困難咯。咁、譬如我舉個例啦，呢、這個學咧，如果我哋將佢轉化做咧，真係學待人接物咧，可能你碰到釘啦，你冇禮貌，或者你睇唔起人。我舉例啦。咁你碰到釘喎，碰到困難咯喎，咁你知道啊？原來咁樣係唔啱嘅喎，我哋應該係要虛心啲、誠意啲，去將自己嘅態度去改變。咁、嗱，呢個咧就係、是、成功改變咗自己嘅態度啊，或者喺一啲嘅事件當中吸取到教訓而學到我下一步點做啦，知道我將來點做啦。咁呢個咧咪困而學之咯，因為你遇到困難，你碰到壁，你咪先去改咯。咁、呢個就係好簡單啫，即係我哋日常成日都撞板㗎啦。咁有人講得好好嘅，嗱，犯錯唔緊要，不過同一個錯誤唔好犯第二次。咁、呢個真係，咁有好多嘢我哋唔識，真係有時魯莽啊，有時大意啊，好多時候特別喺工作上面添啊。因為咧，我成日都講嘅，喺學校其實一個好好嘅保護環境。你做錯咗唔緊要，俾你再做，但係你出到嚟社會行差踏錯。真係一失足成千古恨。 係啊，唔會咁樣俾機會你啊，嗬。 係嘛？咁所以咧，最緊要咧就話，我哋越早知道有唔妥嘅地方，或者越早犯錯，能夠越早改正咧，及時改正咧，呢個都唔錯。如果係有得比較之下咧，佢就算係排第三啦，係嘛？最好就係呢個生而知之啊嘛，跟住就學而知之啊嘛，到困而學之咧，咪排第三咯。咁啊，都算好啦，因為都肯學啊嘛。咁但係咧，最差嘅係咩咧？係最簡單啦。困而不學啊，就問思維下義啦。即係話你死牛一邊頸，知道係錯，你都唔肯改，唔肯學。嗱、呢個咧就係、下等啦，真係下下等啦。啊，咁嗱，係咪好簡單啊？即係你成個呢幾句説話，真係完全冇深嘅字啊，或者係冇一個典故嘅、啊，係咪先？只係要我哋記住，有啲人係生而知之嘅，不過呢個咧係天生嘅、天賜嘅。我哋唔可以祈求嘅，因为唔系话我想有就有嘛。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学而知之。 所以其实就系嗰个学习系好紧要。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咧，永远相信一样嘢，我哋肯学就一定系掌握到嘅。唔好因为话啊好难啊好深啊，我觉得我一定唔识噶啦，冇呢样嘢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去到个阶段要困而学之，都肯学系唔错嘅。但系永远记住啊，困而不学啊。就一定是不得的，所以无论任何情况之下，有机会学一定要学。 好，咁我哋重复翻呢次啦，咁大家都可以咧朗朗上口咁去话翻俾人听咯。呢、这个就是贵士十六篇九章吓。 冇错啦，嗱，我哋再读一次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问思维下义， 有其道理啊，系咪好，咁啊，唔该晒钟仔，下个星期一又同我哋分享咩咧？ 睇下白居易嘅诗啊，好特别嘅，下星期话你听。 好，唔该晒，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拜拜。 人之初。 曾历风雨天堂，再到人之中，艰苦路我未忘。谁愿问过去，历遍几番风雨浪，轻叹苍天作弄人，我彷徨。再到人之初，管我面对是谁，回头是破碎，伴我百般的顾虑，轻叹苍天作弄人，我问谁。在心中激荡，然后自我挑战，再团寄望。一生中苦困曾有几千趟，要化作热流在心中激荡，然后望向高处自有盼望。 你当初成败刻记心里，再到你当初挣扎问我是谁，如回事过去，拨去心中的顾虑，终有千斤百年锤，我未惧。 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卢冠廷嘅呢首叫做《人之初》。 各位早晨，我系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麦糖咁样。咁之后呢，我就觉得呢，我啲内脏呢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搵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呢，你会觉得呢全身呢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呢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呢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

求簽協議，表明會自行承擔健康風險。亦都有飲食業員工話要自己俾錢睇醫生，證明不適合打疫苗，但有效期只得三個月。留意稍後嘅特寫環節。 有團體進行嘅網上調查發現，八成幾受訪者表示政府推出嘅疫苗氣泡等等嘅措施未有增加佢哋接種疫苗嘅意欲。咁有八成九受訪者更加係反對強制接種。我哋一間咧訪問咗調查嘅負責人，講下詳情。 教協做的網上調查發現，四成受訪教師